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。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我国钢琴家杜太行演奏的一组钢琴名曲，曲目有巴赫的恰空舞曲、斯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、 E 大调奏鸣曲、李斯特的爱之梦、肖邦的 G 小调第一叙事曲、 B 小调马祖卡、阿尔贝尼兹的作品棕榈树下、斯克里亚宾的音诗等等。

今天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